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一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出京方向思源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在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节目在照常的直播，所以要给今天还在假期当中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说一声，老师你辛苦了。两位老师呢，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张丹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 嗯，中秋快乐。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才呢，张丹老师是在说，哎，金老师，这个我们先说说金老师的这叫什么呢？自我教学成长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吧。嗯，在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家里面的小朋友们现在都在干嘛呢？ 今天呢，小朋友们的愿望是要在图书馆待一天。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乖巧的小孩？ 对，现在爸爸们带他们两个在那个图书馆里看书。 这个主动要求去图书馆，我觉得不是一般孩子能够干出来的事儿，而且还是在放假，就大家都放假，又盼望着假期可以出去玩一下的这样一个状态里边，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孩子从小就是我们特别注重对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孩子们呢也特别喜欢看书，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嗯，两个小朋友都多大了呀？ 一个11岁，一个8岁， 也正好是在小学进阶的这个阶段啊，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这个进阶的阶段，他们能够这么自觉，我觉得是很多家长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他的宝宝应该是刚刚上中班吧，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幼儿园他也会有一些作业，比如说让你练习写字啊怎么样，他说我终于有一刻体会到了辅导孩子作业的那种焦虑感。我说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幼儿园你就体会到了。所以很多的家长都在担忧说，哎，孩子那当然是在玩的年纪啊，疯玩是对的，但是呢只想疯玩怎么办，怎么样去利用很碎片化的一些时间，因为家长现在的时间很碎片，可以去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呢？今天在我们周一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来到周一乐享生活的书房板块，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朋友，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写的直播帖，中秋佳节聊阅读。 然后呢，如果也有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方面的一些困惑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直接留言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之后，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就可以留言了。有朋友说夏夏很辛苦，嘉宾也很辛苦，下节目之后啊吃月饼爱阅读。对，今天是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的，爱阅读啊，这个可以在吃月饼今天暂时放在第二位。好，我们来先说说你看金老师的两个宝宝，一个是8岁，一个是11岁，大概从什么时候就要开始培养他们的这个爱阅读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阅读的习惯培养是从刚才也跟张老师在谈，是从胎教就开始的。我们在胎教的时候就很注重这方面的培养。 怎么办？已经晚了。很多家长现在挠头晚了，已经晚了。 但是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孩子出生以后，他在婴幼儿时期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分享。在婴幼儿时期，比如说孩子出生到5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就是根据孩子的视觉发育的特点，比如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可视的范围是很小的，距离很小，我们就会找那些有颜色鲜艳的卡片，会带着让他看，告诉他这张卡片是红色的，比如说蓝色的，绿色的。随着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迅速增长，到6个月的时候，孩子的眼睛就完全可以看到和抓到他身边附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呢就会拿到卡片，或者告诉他，问他说哪一张卡片是红色的呀，他会去抓卡片或者去用手指。 6个月 到8个月的时间 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叫抓周，对吧，就是到周岁的时候，也就是12个月的时候，你看摆很多东西，这个时候觉得小孩去抓一个，这个是很准确。所以从6个月开始他已经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了，去抓取 有抓握的能力了已经。对，然后我呢还会在就是我家这个儿童房的墙上会贴很多那种 3D 图形的那个卡片，比如说水果类的，交通类的，分不同类别贴上卡片，每天让孩子去摸，然后摸，因为那个卡片是凸出来的嘛，会让他摸，比如说这个菠萝是什么样子的， 菠萝形状的， 对，形状，而且是凸出来的，对，让他去摸，去感知，用手去感知，然后苹果、蔬菜，比如说汽车，各种类型的物品在墙上会让他去摸，然后呢会比如抱着他在墙上看完之后，你帮妈妈指一指哪一个是菠萝呀，从小就开始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这也是6个月干的事儿。 对，这是6个月到1岁。1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给他读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要声情并茂的来读，特别的有语气，有感情。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听到的内容，他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你像就是很平白直叙的去读，孩子吸收的就非常的弱，就是吸收信息的能量。因为你的声音有抑扬顿挫。 孩子读这件事儿很重要。 对，要特别有感情，有语气。曾经我和我的先生还做过，就是用家里所有的毛绒玩具或者买手偶，我俩表演那种木偶剧给孩子看。 在1岁的时候吗？ 就是2到3岁的时候都是这样。而且我特别向大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就是绘本阅读。就是我觉得现在绘本的就是资源很多，但是很多家长他不会使用这个绘本。其实有的家长在买书的时候，也许在图书书店会让孩子看，但买书的时候选择绘本会很少，他会觉得全都是图片，就是文字非常少。 到底读了什么？ 对，就是家长会总是有这种功利心。我觉得其实绘本教材就是对孩子的读书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来说呢，在读绘本的时候，我们要看他那个图片的时候，其实就在让孩子练习他的观察力。观察这些图片，就是图上都有什么内容啊，找到很多重要的信息。然后还有呢，孩子的创造力。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调动孩子所有的知识储备，他去想，看到这幅图我会想什么，然后接下来下一页会发生什么，让他去猜测。去续编故事，哪怕是创编都可以，跟这本书没边的也可以。完全去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运用语言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他这样的观察创造， 同时也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嗯，然后我们都是就是看着这个图片，第一幅图之后开始让孩子通过各个信息去联想这个故事。然后呢，好，那我们看看下一页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进行了预设之后，我们翻到哇跟他一样的时候，说哎，你和作者的思路是一致的。 嗯， 如果不一样，哎呀，你比作者还有想象力。嗯，然后我们基本上其实不太读那个文字的，主要是看图， 因为那文字也就一行， 对，也就一行，很简单。 我看过那个绘本啊，大家也知道，就是小猪佩奇，我爸爸啊没了，这一页就没了。就哎，但是如果说你就给他读三个字儿，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像刚才金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小猪佩奇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啊啊，他是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呀什么的。哎，就图画本身来展开，会有很多延展的这个空间和可能性。这个读绘本，我们大致是从一岁开始就可以了。 对， 啊，一直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会比较好？这个习惯不要间断它。 对，因为很多绘本它都是就是分阶段的，而且很系统，可以一直读下来，哪怕到了小学也是有很好的绘本故事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就是让孩子去寻找这个信息点的能力会更强。 我们可以一直伴随他整个， 对， 从一岁开始一直到小学 都可以 啊，这个阶段都可以。但是这选择了，就是有一个绘本在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选择。我们也找机会跟大家做一些年龄段的推荐，因为今天呢是说到一个哎阅读习惯的培养。你们为什么这么好奇我抓周抓了什么？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家不太流行抓周，没有听我父母说过呀。哎，我妈现在如果在听节目的话，给我留个言吧。我当时抓了什么，好像就是没有特别流行啊。但现在是越来越流行这个抓周的这个概念了。我觉得也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复兴，就是感觉大家又开始慢慢的就是把传统文化再捡起来。说有一个阶段了，80、90后可能不一定说每一个孩子都抓过。我要说我没抓到一个话筒，你们是不是会有点失望？好了，今天呢，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哎，怎么样在家里面，然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就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刚才金老师的分享啊，从胎教就应该开始了。现在有计划怀孕的家长，我觉得可以。我们待会儿倒回去说一下胎教的事儿啊，因为刚才从0到5个月开始说的嘛，还没有说到胎教的事情，也不晚不晚。还有要二胎的家长呢，对不对？嗯，就是一胎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二胎身上也可以来做一做。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有任何关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张丹老师还有金世业老师来分享聊天，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他们提问，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来，我们倒回去说说这胎教的事儿啊。刚才就突然就一下子就跨度到0到5个月了啊，这胎教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呀？关于阅读。 我之前做的就是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会让爸爸每天对着我的肚子讲3个中文故事，3个英文故事。真的每天都讲。 双语教学，双语胎教啊。哦， 所以说就是说，当孩子出生以后，我就会感受到这个胎教神奇的力量。因为孩子刚出生，从医院回到家里，就是大概5、6天的时候，孩子就完全可以找爸爸的声音。 哦， 那时候爸爸去上班了，就会说宝宝，爸爸去上班了。那时候孩子是看不到的，他的视觉还没有发育到那里，但是他可以马上转过头去找。 嗯， 就是对， 就是循着听觉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是。然后而且给每当他哭闹的时候，就是讲他在妈妈肚子里听到的故事，他会很快安静下来。 哎，这个我好像以前也听过，我忘了是张丹老师分享的还是就是艾琳老师分享的。听歌是吧，就是胎教里边的音乐 是 也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是的是的。 哦，嗯，就是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听到过什么样的音乐，出来以后这个音乐依然会给他带来安抚的作用。所以这爸爸的声音也是一样， 对， 讲同样的一个故事就可以唤醒他在胎教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记忆。 而且就是对这个亲子关系的建立非常有好处。对爸爸的声音很熟悉，还有对妈妈的声音，就是自然而然有这种非常亲和的亲子力，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每天啊， 对， 讲三个英文，三个中文。 对，是的， 爸爸好辛苦啊。爸爸，这个故事长短有要求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六个故事的过程大概是在多长时间里面完成的，还是说它是零散的一个状态？ 没有，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睡觉之前在床上的时候就会对着我肚子讲故事， 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 段。对，集中的时间段。然后讲的时间呢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太长的故事，就每天讲一些简单的，或者哪怕和宝宝说话，说那个爸爸妈妈都很爱你，期待你的到来，然后呢希望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那时候当初就是孩子没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性别，还两个人一起画过以后孩子的样子，真的是画着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那个衣服。那时候我们 新生宝宝真的有发型吗？张丹老师 没有，就幻想孩子长大以后就是的发型是什么样子，长得是什么样子，眼睛什么样，嘴巴五官，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然后那时候因为特别想要女儿，然后结果生出来是女儿，特别开心。 现在真的，我周围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爸爸妈妈们是这样的。当然了，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的私立医院可能是可以告知你的，比方说让你去准备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可爱，就是也是一直想要女儿。然后后来呢，医生说是儿子，就是之前准备的，你知道吧，全都是那个心情啊，然后突然一下转变了心情，而且呢，他俩还就是悄悄声说，就千万不能说我们不喜欢儿子，千万不能让他听到。这好，然后从那一刻开始，这马上转变心情，说，哎呀，我们也好喜欢这样。我说你们俩真的是戏精上身啊，还在家里边就是互相两个人互相提醒啊，千万不能说我们特别想要一个小女儿怎么的，千万不能够让他感知到，这也都还是在胎教的阶段。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胎教阶段我们就要做培养阅读习惯的事儿了。你看看爸爸的作用很重要，各位爸爸们不要觉得说妈妈很辛苦你就买吃的给妈妈就好了，在这个抚慰就可以了，其实没有。我们这一路上面的陪伴啊，讲故事啊，一起来听音乐呀，对话呀，对宝宝的在胎教期间的阅读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好了，我们要进广告了，要提示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我们要在半点之后才会回到我们乐享生活，所以大家10:30的时候记得要回来哦，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时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一，天时神奇地球味与迷人母体香，从浩瀚的太空俯瞰地球，这颗硕大而又多彩的星球总会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地球的东半球有一片隆起的黄色区域，这片黄色区域与周边的黑色区域、红色区域及褐色区域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块色彩斑斓的雄鸡状版图，这就是中国。中间这片隆起的黄色区域就是黄土高原，因地处中国腹地，形状有颇似人的胃，被地质学家亲切地称为地球胃。地球胃黄土高原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上，上临青藏高原，下接华北平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其向北与内蒙古高原相依，向南与800里秦川毗邻，西接祁连，东抵太行。中华母亲河黄河从地球胃里穿流而过，形成了一个鸡字形的大拐弯。这一特殊的包围型地域关系使地球胃受多种自然因素影响，文化的多元性也极其丰富。这些多元文化在黄河的滋润和孕育下焕发出神奇魅力。近年来，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埋藏在黄土高原土层里的黄色秘密。黄土里面含有大量的神秘物质，而这种神秘物质被雨水冲刷后会有一种芳香的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大雨过后泥土的味道，因为这种气味清爽舒适，让人身心愉悦，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活泼西自然，选手西海风，参与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在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依然是正常直播的状态。我们两位老师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张丹老师，再次欢迎。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金世业老师，欢迎。 大家好。 嗯，金老师刚才上半段跟我们说了好多，从胎教就要开始培养的阅读习惯，现在呢，孩子在家里到底爱不爱读书，在学校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老师肯定也会跟家长们反馈。如果作为家长你也很苦恼，说哎呀，对于孩子爱不爱读书呀，阅读习惯的培养，我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头绪。那今天呢，可以在微博上面跟两位老师来讨论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金老师说到了，另一半在怀孕期间，每天都要对着宝宝啊，对着妈妈的肚子讲30分钟的故事。至少啊，对吧？因为你三个中文三个英文故事讲完，就有我们的听众就在感慨说，哼，要给你老公点赞，说真的好有耐心。说到这个耐心的事儿，我们现在怎么来调动一下爸爸们的这个积极性啊？有没有一些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爸爸都很会讲故事，或者是说都很爱讲故事。你知道爸爸话都比较少。这个金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有了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会就是把所有的爱给孩子，就想在孩子教育上自己真的是全心的投入。只要有了孩子的爸爸，我觉得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真的，哪怕穿个小丑的衣服做小丑，他们都是愿意做的。 有的爸爸可能就不是特别善表达或者是善于言辞， 对，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就是爸爸也不是特别会讲，但是他只会拿着这个书照本宣科这样念。 嗯，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说为什么孩子喜欢听我讲的故事，不喜欢听你讲的？因为你讲的不生动。不能调动孩子这个听的欲望来。你讲着讲着孩子睡着了，成了催眠曲了。这个 爸爸说我的故事也是有点作用的，催眠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让孩子听进去，哎，是有各种信息进去的，不是让他进入睡眠的状态。所以就要跟爸爸教爸爸怎么读啊，怎么在分角色上表演啊。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会讲故事，那我们俩分角色。比如说我讲一个主人公，你讲旁白，或者怎么样，就这样慢慢的熏陶出来，慢慢的培养出来的。 爸爸也是需要培养的， 对 啊，这个讲故事的技能。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家里面的分工比较明确，当然也是好事儿，而妈妈负责讲故事，爸爸负责干什么，陪出去踢球啊什么的，这没有问题。但确实在培养阅读习惯，包括营造家庭整个阅读氛围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爸爸妈妈齐上阵。这个齐上阵的部分我们要请张丹老师来讲一讲，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些家长来了以后很苦恼，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读书，这个跟营造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大家碎片化时间特别多，其实我们父母看书的时间都很少，就是父母都在端着手机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那怎么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我们的父母首先要给孩子营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是喜爱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慢慢他会受这样的熏陶影响。有时候我在家工作忙的时候我都会看手机，我们家孩子都会说妈妈把手机放下，就是孩子有时候会教育大人。孩子需要陪伴。现在我们网上有好多好多父母因为孩子就是因为看手机导致孩子出意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要在家里，我们你的眼睛和你的专注力盯在你手机屏幕的时候，你的心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我们要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放在陪伴孩子身上。因为现在人的阅读习惯和看东西的习惯就越来越时间越来越短，最开始我们可能看个博客，后来变成微博，微博完了变成短视频，短视频完了变成十秒钟的视频，就是我们的耐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我们的图书，其实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这种阅读习惯，它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段，所以我们要分割好家里面的时间，父母都是一样的，给自己一个长的让自己安静的时间在看书，同时陪伴孩子去阅读和看书。那家长要有这样的意识，那孩子就是父母的影子。那你希望培养孩子有这样良好的阅读习惯的时候，首先父母要做到这样的模范的带头作用。那孩子其实他眼里心里都是爸爸妈妈。那谁是在看书的，在孩子心里面谁是在玩手机的，孩子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家里面特别是有一个人，你一个人是在看书一个人玩手机的时候，那孩子心里面是有辨识的啊，这个是有文化的不是，孩子是会有这样的感受力的 不一样啊。我妈妈以前打麻将呢，我对她的认知是就是数学好的爸爸是语文好的，怎么样，这个认知还不错啊， 这个认知特别棒 你看家庭分工啊，这这个开玩笑啊，妈妈也不要生气。但是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营造家庭的氛围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想一想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一年你能读几本，给自己也去定一个量，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和状态。但是有一些家长就说那怎么办，我可能有一些工作不得已一定要在电脑前完成，在手机上面去完成，这个时候我扔一本书给孩子他真的读得进去吗？金老师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就是在家庭来营造这种读书的氛围很重要。一方面像张老师讲的就是家长的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我们家长怎么来把家庭营造的有读书的氛围，我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孩子所有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上书。比如说茶几上，桌子上，哪怕沙发边上，就是很整齐的放好。我希望孩子无论在哪个位置坐着的时候，伸手摸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书。来营造这个读书的氛围。然后包括我们榻榻米的上面墙壁上的钉了很多书架， 就是放展示各种漂亮的五颜六色的图书的封面在那儿，孩子都会想去翻一翻。嗯，是这样来营造。另一方面呢，多带孩子去读图书馆和书店，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好的。嗯，俗话说嘛，就是常在书店逛，哪有不沾书香？带孩子进书店，让孩子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通过书店的环境感受读书的气氛。 嗯，这个时候我们带去书店，你知道现在家长啊，就是就跟很多游乐场一样，就把孩子哎撒进去，好，你去吧，然后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时间安静的刷手机，没有人在旁边说，哎呀，妈妈你怎么又刷手机？然后他可能是在旁边的咖啡厅或者是怎么样，并没有跟孩子待在一起或者是阅读，所以这个行为上的差别，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先中和一下？就是真的带孩子去图书馆啊，去书店，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包括在家里面随手都是书啊，他拿起来了，好，他刚要阅读了，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只是说你赶快去读吧，你今天到底读了几本，是监督他仅此而已了吗？ 不是。那个其实像金老师这样，他已经把孩子培养出来阅读习惯了，那你家长就会比较轻松了。 嗯， 但是在家长，你还没有把孩子培养到他有一个自主的内在，有一个自发的原动力，他愿意去阅读的时候，家长最重要的做的事情一定是用心陪伴，就是你要引导他，你要先做出来那个样子，而不是你用嘴说出来，就是一切的话语都没有真正用心陪伴和引导，用心去引导他，给他做出这样的样子，有是有力量的。就是你的话术，这种语言的教育，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和力量。 那这个时候的陪伴，我们也要陪着他一起看书，一直陪伴，还是说 你可以看在图书馆看你自己喜欢看的，挑你自己喜欢看的内容。 这个陪伴是没有办法用刷手机来替代的了，必须要你也在干这件同样一件事情。那在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希望他在读书的时候，此刻家长也是要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 开始起初培养阶段是这样的，但是现在都是他们看他们的书，我做我的事儿。但是他读过之后，我有一个分享的时间，让孩子来和我分享。刚才这本书就是读到哪一段比较感动，或者是觉得对你有启发的作用。我觉得这就到了一个另一个阶段，就是阅读中提升的阶段了。孩子们就会跟我分享他看到哪些觉得对自己生活上或者学习上有所帮助。 啊，这个时候金老师就说，刚才广告的时候还说呢，现在分享的好多书啊，我都不知道，没读过啊，什么什么，我只是给你买回来而已，我还没有来得及读，你已经读完了。 对， 因为他们的时间很多嘛，不像我们只有碎片化的时间，他们已经读完了，然后说妈妈来，我给你分享一下，开个读书会来，我们一起来。现在就你只能去听他们讲了， 是的， 到这个状态。八岁和十一岁，大概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开始，我们就要启发孩子先讲给我们听，而不是我们再讲给他们听了。因为刚才我们绘本的那个阶段是我们在引导，不断的引导，这个引导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到哪个阶段他们可以自主阅读，并且我们要激发他们来复述给我们听。 我们是从三岁开始的，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书我们家的孩子读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注重孩子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读书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是按原文读的，都是比如说起个头之后让孩子开始往下续编啊，或者创编，然后三岁四岁左右，孩子就可以把几本不相关的书，他很合理的就编成了一个故事里面。就已经语言已经发育到这个程度，然后呢，这种创造力、想象力就可真的是无限大。孩子就会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得很好，讲给我听。 这是 三到五岁的时候， 对，就已经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对。 你看三到五岁基本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开始辅导幼儿园作业的那个阶段。很多的妈妈现在很头疼啊，这个辅导作业的事儿啊，你看，哎，这个如果说你前期培养的很好，引导的很好，在幼儿园的阶段他就可以开始在班里面当故事大王了。就是这样一个阶段。那到了小学呢，因为课业会比较重了嘛，会有一些课业的压力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 前两天的微博热搜不就说了吗？布置这么多作业，孩子到十二点还在写作业，为什么你在睡觉？老师，你起来。哎，这个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现在其实你们家的宝贝也到了一个小学阶段了啊，会有要再去给他找另外的阅读的时间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现在是这样，我们家就是固定的每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就睡觉前有一个小时阅读时间，阅读之前的一个小时是体育锻炼时间，孩子去锻炼。 去哪儿锻炼？ 就楼下下楼出去锻炼，小区里面跑步跳绳这样。因为我特别的感谢我孩子的学校，包括他们的老师，没有那么多的作业，我们孩子真的是作业很少，就是回家很快就能完成，可能有的作业他在学校就完成了，留出了大量的时间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 嗯 嗯，特别好。所以说家长呢，就是说要正面的看待这个问题。嗯， 作业多，正面看待作业多这个问题， 就是可以能不能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包括有的孩子其实不是作业多，他是写作业的磨蹭效率低，所以说家长会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作业，也许其实别的孩子十分钟半小时之内完成了，你家孩子用三个小时，那咱们要自己找自己孩子的原因。 对，就是这个微博热搜上面这个爸爸啊，是因为在群里边就是呼唤老师，说老师您睡了吗？这啊，然后引发了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好像后来我观察，有好多家长都在下面留言，说我们家孩子也还没睡，也还在写作业，那可能就要反思一下，因为现在家长都有一个群，对吧？其实很快就可以沟通了，说哎，你们家孩子几点睡的呀？这个作业量有多大呀？什么的？像刚才金老师提示各位家长的，不是说孩子做作业做到晚很晚才睡他就一定很辛苦啊，今天的课业压力就很大，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要反思一下他的效率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老师家里面的孩子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数学不太好，姥爷的习惯就是要让他刷题，姥爷是一个传统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勤能补拙。那么当孩子原本他可以半个小时完成作业，但是他半个小时完成作业之后，他知道姥爷后面还会给他安排一篇两篇三篇，他完成了一篇还会有两篇，那么他就会在写作业的时候会慢，他写一横他妈妈已经觉得写很好了，他不行，这边出头擦掉，那边出头擦掉，一横至少写三遍，他知道我写完了作业之后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作业，那我干嘛要写那么快，慢慢作业就越写越慢，越写越慢。 这个是他后面的压力给他造成的。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现在确实是大语文时代，我们的上了小学之后你的课业压力会变重，初中高中更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去想方设法提高阅读速度。正常的孩子学校的阅读速度，小学是三四百字，初中是四五百字，但是我未来我们考试要求达到的阅读速度是800字每分钟，那怎么办呢？那你一定要想一些可以快速提高你阅读速度的方法。 是说我不读完800字，这 做不完题的， 就指定时间内我肯定是做不完的， 肯定就是至少要15%-20%的孩子，国家是要这个考试的量是15%-20%的孩子是做不完题的。那你而且阅读的内容的量是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那而且考的知识面是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广。那孩子平时他要学的课业的内容有很多。所以一定要靠增加阅读速度，快速阅读这种阅读速度。那可能以后这种能力对于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属于一个必备的能力。那你一定要具备阅读速度变快的这种，比如至少要达到每分钟3000字的这种阅读速度。那么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那你足以应对你的考试，增加你的阅读量和知识量。另外还有潜能课程，有一个叫波动读书，就是我们波动读书之后呢，就是开启孩子右脑天赋，他快速波动图书的文字就会转化成图片，或者是像小电影一样在他心里面演过，这时候就极大增加了他阅读的兴趣了。 他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了， 对，他哗哗哗快速翻动3-5分钟。那个昨天我们有小朋友给我们来访的家长展示，就是一本就是字比较大的这种书，快速翻动了几下就开始把里面的故事给家长讲出来了。因为这些内容在他心里面就转化成他能够感受到 3D 立体的动画了。然后他就声情并茂的就讲，然后我们中间会给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就会解答我们，我们觉得哇他很神奇很快。但 但是其实我们的大脑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它可以做到这样的能力， 就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对，是的， 不要觉得只有神童，所谓的神童， 对， 讲出来都是神童的故事，其实没有。但是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包括考试的压力，真的是来自于说，我们不仅要跟储备量去做一个赛跑，也要跟速度去。 哦， 你仅有这个量，那你做不完有什么用呢？其实你都会，但是你很慢，这个事儿也不行。 是， 哦，现在孩子压力好大， 是， 真的很不容易。我前两天也是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说我回想我高考那一年，因为也是考文科，然后就是那一年好像分数，他们的整体分数也会比较低。然后那一年大家出来普遍的反应就是，这都考了些什么？我都没学过呀，就是考的是什么。但是他说等回去就是再去翻书啊，或者是听老师再讲，把答案讲一遍的时候，哦，确实我确实学过，他可能不在书的主页啊，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我要稍稍做一个联想去产生的一个知识点。他说啊，好吧，我确实都学过，这不能怨出题老师，说没有出的很偏很难。这个就是刚才张丹老师在提示的，他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仅仅看他说把这一本书读完了。金老师也提示了，我们在3到5岁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复述这个故事了，这个中间就会有很多细节的处理，是他阅读的效率啊，包括他阅读的细节感有没有到，这个我们从这么小就要开始关注到，因为以后的学习课业的压力就摆在这里了。今天呢，我们本来是刚才我还跟两位老师交流，我说其实说到绘本，现在也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太多了，到底哪一个是适合我们家的宝宝的，然后在哪一个年龄段我们需要选择字儿有多少的呀，这个还有立体绘本要不要去选择呀，这些我们放到之后，因为10月份啊11月份我们也会继续在周一的书房板块跟两位老师来交流，我们之后呢也会找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些年龄段的推荐，种类的推荐，包括那些有画有字到最后只阅读字的这样一些书籍的时候，我们是在哪个年龄段推荐哪些书目，今天就不做具体的推荐啦。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假期还来跟我们分享阅读习惯的培养。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吧。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